把我们苦推，海水湿透衣背。 满腔热血撑出青春无悔，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。你是谁为了谁，我的战友你何时回。 你是谁为了谁， 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。